顿或甜，会碰到酸苦或甜，难遇见，要喝个方可知。回到时候，从不多追究，人生到底大荒谬。如果是日，藏千杯苦酒。 Blue Jeans 的人生走富啊，开始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系早晨啦，醒醒啦，要醒嘅咧就要起身要做嘢，做嘢嘅时候就要精神爽利，精神爽利啊！朝头早总之咧，你系要清爽啊，个人醒啲啊，充满朝气嘅感觉先得，先有自己咁嘅心态咧，先至可以做好你今日嘅工作吓，每天如是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咧系有一股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32度。今日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啊！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

为何世间良缘每多波折，总教美梦成泡影，情天片片缺，苍天外捉弄人，情缘尚破灭，无奈困于茧中挣不脱，化作蝴蝶冲开万千劫。情缘强中短时，痛苦不少说，可歌往事留在脑海，梦中空一卷，即使未许白头，柔情难以绝，情义似水滔滔斩不断，翻作恨事千秋代情书。 呢啲歌几时听咧都系咁受落，我谂咩年代嘅人听咧都好听吓，梁祝咁啊有听惯听熟有阿关正杰嘅版本啦，亦都有刚刚我哋听嘅关谷英嘅版本《恨绵绵》。 引让我来变，蜀山烟，千军威力似雷电。谁知清风竟斩不断爱恨缠。再见情缘，再 威力似雷电。谁知清风竟斩不断爱恨缠。 郑少秋的《皇帝子孙》就是属于电影《蜀山》的主题歌曲。《蜀山》是徐克的作品，一套武侠剧，而郑少秋的古装扮相真是无人能及啦，真是有他潇洒的。这套戏的印象，男主角又靓，女主角又靓到不得了，林青霞，而套戏成日飞嚟飞去咁样，咁呢个都是徐克的特色。而里面讲咩呢？有时可能好混乱，不过听头先的歌词就听得到啦。同根生岂可两相煎，邪正佳岂忍让我来变。 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现在难题仍忍解。人生的彩笔，暂上悲欢爱恨，描画世上百千态。控制命运，任我巧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人间的好景，给我一朝破败，荣辱爱恨任分派， 努力未愿平埋。人性我没法贱卖， 今天死结应难解， 努力轻见 尽情破坏，彼此也在眼。 世界腐败，犯法那须命牌，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定分界。 电影或者歌曲都有佢嘅主旨，想系带出啲咩信息啊？蜀山就带出啲正邪。而呢首歌都系一样，要你反思。 努力未愿平卖，人性我没法贱卖， 今天死劫应难解。 努力轻见 尽情破坏， 彼此也在眼。世界腐败，犯法那须命牌，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战邪定分界。 飞越十八层里面的歌曲难为正邪定分界。是啦，在地狱里面咁你就见得到即是人与人之间的啲即是正邪会不会在那里呢都会有啲咁样齁。喺时候正的呢就去返即是当然两条道路一条是正一条邪。点样去叫正点去邪呢有时喺中间位呢都好难去定。或者每一个人嘅标准都唔同。不过呢个係为自己搵借口都唔定。一定有一个标准在心中你知嘅。好啦差不多到五点半钟嘅新闻报道。稍后新闻之后呢会继续返嚟我哋清晨三里到六点半钟。而家个温度27度预测今日最高32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继如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本地感染，患者是涉及变种病毒女学生的姐姐，同样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话。暂时未知最先确诊的女学生感染源头，又认为今次堵截传播链的难度较上次外佣群组大。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估计，涉及有输入个案走漏进入社区，建议当局为近期从高风险地区抵港并已经完成检疫的人士检验抗体和再做检测。他提醒要留意未来两星期如果出现本地超级群组爆发，本港将会开始第五波疫情。世卫官员表示，世卫不能够强迫中国披露更多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源头的资料，但会提出再作研究，以便将了解病毒源头的工作提升到下一个层次。在世卫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及世卫会怎样俾中国公开疫情资讯，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话：世卫无权强迫任何成员国做事，这个是194个成员国商定的行事方式，但世卫完全期待成员国在这方面的合作、投入和支持。瑞安强调，了解病毒起源很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够终结疫情大流行，但要确定起源并不容易，可能要花很多年。英国当地星期二凌晨四点起，将葡萄牙移出旅游安全级别的绿色名单，转移到黄色名单，入境人士要强制居家隔离十日。好多旅客赶在措施生效前回国，以免要隔离检疫。由于出现传播速度快，最先在印度被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英国新增确诊数字近来回升，单日新增5600多宗个案，再多一人死亡。卫生大臣夏国贤话：虽然确诊个案增加，但入院人数保持平均，死亡人数处于低水平，因为已经注射新冠疫苗的人越来越多。夏国贤话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公布最新数据，以决定是否按计划在本月21号全面解除英格兰地区的防疫限制。英格兰地区由星期二起首次将疫苗接种对象扩大到30岁以下，25至29岁人士可以接种。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设立分校的计划可能出现变数。有在数千人上周末抗议建校计划之后，总理欧尔班的幕僚长表示，复旦分校甚至未到规划阶段，即使计划承认亦会在2023年举行公投，被布达佩斯民众决定是否希望建校。反对建校的人担心计划可能削弱匈牙利的高等教育质素，并协助北京增强在当地和欧盟的影响力。反对计划的布达佩斯市长日前更宣布将校区附近四条街道以香港和新疆等元素重新命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30点，下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26点，下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59， 日元 109.28， 瑞士法郎 0.898， 加元

在这个家里面还是在到自己一个私人时间的时候，希望很多东西都是尽量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令到自己醒啊，令到自己头脑清晰啊，有些什么需要带呢就要带晒出去啦，因为咧可能一出门口咧就好夜先翻屋企都唔定，成日个工作忙碌啦，又或者系放工之后咧约埋人倾下偈等等啦，遇到好夜先翻屋企，所以有啲乜嘢咧就朝头早出门口之前就要搞掂啊！一切搞掂之后，出咗门口，可能你都要翻转头。哎呀，唔知道有冇闩窗呢？哎呀，唔知道有冇闩晒冷气呢？唔知道有冇闩晒啲灯呢？好多嘅唔知道啊！ 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夜冷风更清，这一片荒野地。沿途是歧路，我方向未能明。哦，不见朗月，到我迷途只有星。哦，荒野路伴我独行是流萤。独行，沿途寂静，似只有呼吸声。缓步前往，决意走，崎岖山径。踏过荆棘，苦中找到安静。踏过荒郊，我双脚是泥泞。满天星光，我不怕风正劲。满心是期望，过黑暗是黎明。啊，星也灿烂，伴我夜行。给我影，啊，星光引路，风之雨轻轻停，带着热情，我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哪怕走崎岖险境， 在人的一生里面，当你活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你就回望翻自己所走过嘅路吓。如果我哋其实每一个人都好多姿多彩。咁你如果系中意一啲偶像啊、明星又好、歌星又好，又会睇下佢啲资料咧，佢一路发觉咧，每一个人咧即系走过啲不同嘅路，高高低低都会一定有。关正杰咧就都系令我会好记挂嘅一位歌手，因为佢嘅歌好听啦，同埋。个人其实都几有性格啊，即系又唔系好活跃，唔好擅自令啊。佢讲，但实际上个人好滔滔不绝啦，讲嘢。不过可能睇咩嘅情况啦，咁已经淡出晒离开香港咁耐，好多人想揾佢都即系唔见啦。咁个人就已经决定咗点样行自己嘅人生路咧，就冇人可以改变到佢。但系喺翻佢过往一啲嘅历史，系一个名校出身啊，组织啲 band 啊咁样，然之后参加歌唱比赛。通常好多歌星都系咁样，就因为你嘅比赛嘅安排咧，就有机会踏入咗乐坛，而又做到自己喜欢嘅事。一路到佢读大学嘅时候咧，都有唱下歌啊，上下啲电视节目。原来亦都曾经写过专栏。写专栏嘅嗰个内容系咩咧？就是、教授古典吉他。咁可想而知佢对音乐嗰种喜爱啊。咁而去到呢、这个我哋大家听关正杰嘅歌曲嘅时候，都好满足到我哋啦。佢唱咗好多好多靓嘅歌曲，至今好多时候我哋即系我嚟讲咧，都好多时去播翻佢啲嘅歌曲。佢啲歌咧真系非常之精彩。呢首咧头先刚刚听嘅其中一首出色嘅作品《星》。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可有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 叶德娴嘅明星仿佛系佢原唱咁，可能好多人或者都唔知道，其实原唱咧就系张马尼，系来自佳艺电视嘅一套剧集，佢有主演，咁自己唱埋，但系将呢首歌唱到好红嘅咧就系叶德娴啦。早晨啊，时间5:48啦。 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大屿山同埋长洲录得数毫米雨量，而南丫岛嘅雨量更加超过十毫米。此外，一度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2度啊。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湿度9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心事。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希望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事。 英雄本色，吴宇森的作品做红了、当年有周润发和张国荣，还有这个狄龙，这三个男主角都永远在我们脑海中会是

请留意星期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兴、雷洪德、林思维在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啦。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可能你啱啱起身吓，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就起咗成个几钟头都唔顶咯，一路听住心机，一路做紧自己嘢啊！朝头早都好好善用时间，因为比较清静一啲，又唔使好似晏啲嘅时候会好繁忙啦。你听到车声啊，街外有好多人啦、啊，然你可能系啲朋友要揾你啊，电话都忙过不了咁。就算唔系人揾你，你或者会上网睇下嘢等等。一切都会在晏啲咧，就会开始好繁忙，任何嘢都系，唯有在朝头早呢个时间咧，会比较宁静啲。宁静啲时候，听下你想听嘅歌啊，或者有啲去沉淀下自己，有啲咩去谂啊、反思等等，都系最佳嘅一个时间啊。六点差不多两个字啦，咁一阵间我哋会有崔兆汉博士啦，又继续同你绘画怡情论养生，兼亦都有啲嘅健康贴士俾你嘅。而听日咧，头先你听到宣传啦，系啊，我哋喺星期三就会有一个加强版啦。以后嘅安排咧，星期三咧，雷洪德博士同埋林思维咧，佢两个咧，你都会有机会听到。事宜有时咧，佢哋会系合作一齐做啦，因为佢哋嗰个一个运动一个营养嘅范畴咧，都喺同一件事件里边咧，都可以有咁样两讲，就一提两讲啦。而亦都有啲时间咧，就好似以往大家听到雷博士会介绍翻佢一啲喺运动医学嘅嘢，一啲嘅数据同大家分享啦。而林思维亦都会将佢一啲所知，一啲可能好先进 update 嘅一啲营养嘅嗰个补给咧，点样做法先令到自己健康咧，都会同大家继续分享嘅。咁听日留意呢个加强版先啦。好啦，咁一阵间喺未呢个展开呢个同我崔博士倾谈之前呢，睇睇呢个天气情况先。今日呢就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各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2度。今日会吹和缓冬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间中会有骤雨嘅。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二朝早呢个时间，喺钱佩兴身边嘅咧就系大家熟悉嘅崔博士啦，佢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钱早晨，大家早晨。 我哋又继续呢个养生啦，就系、是、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啊，14个字嘅金句，又请你同我哋温一温咧。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怡情。论养生 系喺咁多集嘅绘画怡情里边，我哋都感受到嗰种嘅感觉啊，真系舒怀好多吓，个人咧放松啲，唔会咁紧张咁样啊。 系啦，精神有所寄托啊。 系啊，所以其实同自己培养一个嗜好咧，都系养生之道啊，嗬。 绝对啱嘅。 嗯，嗱，我哋又继续翻咧，就系介绍呢个画啦。上次咧，你就预告话，今次系介绍一个海派啊。 啊，海派又叫做金石派。 系， 其实咧。在清末民初，自从鸦片战争之后， 漢朝啦、魏朝嘅碑文出土文物咧越嚟越多啦。有啲學者咧就好熱衷於咧探討出土嗰啲鐘鼎啊、碑帖啊、印璽啊、風泥等等嘅，咁就為呢個金石學同埋書法研究創出咗一個新局面。咁對繪畫嘅發展亦都產生咗直接或者間接嘅影響㗎。 咁有咩影響啊？ 唔少嘅畫家其實喺當時就反對墨守成規嗰啲復古派啊、保守派，反為咧就接受咗四畫僧啊同埋揚州八怪等等佢哋嘅藝術風格。刻意就追求創新，就出現咗咧以上海為中心嘅一種新興畫派，就係呢個金石畫派或者叫做海上畫派，簡單就叫海派啦。 咁海派同上海系咪即系有啲咩关系咧？ 吓啊，真系有噶。由于当时上海系对外通商嘅主要口岸，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密集，无论喺经济、政治、文化上边咧，都发生咗一定嘅变化。所以咧，有啲文人墨客啊，就由唔同嘅地方就涌入上海啦。多数啊卖画为生噶。因而促进咗绘画发展嘅新方向。 咁海派有啲乜嘢嘅代表人物啊？ 啊，画师咁讲嘅，海派起于赵之谦，盛于任颐、吴昌石。另外仲有啲虚谷啊、任鸿啊、任芬等等嘅代表人物嘅。 系咁嗱，海派起于呢个赵之谦啊，咁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呢？ 赵之谦佢嘅年份就系1829-1884年， 诶，都系五廿零岁啫喎。 啊，呢、這个唔长寿啦。 嗯， 佢系精于咧书画篆刻，绘画擅长写一啲花卉啊，就受到陈顺啊、徐渭啊、八大山人石涛同埋运秀平、扬州八怪佢哋嘅影响嘅。 嗯， 嗱，佢嘅画好特别嘅，佢中意画农家嗰啲蔬果嘅，譬如地瓜啦、萝卜啦、蒜头等等，呢啲都唔系传统绘画嘅题材嚟嘅。 嗯，佢又有画花卉嘅画啦，咁有啲咩特色啦吓？ 啊，佢嘅花卉画有好重嘅金石味。 嗯， 系气势宏大、浑厚啊，用笔劲健，用物饱满，色彩浓丽，又创新啦，又重俗，被认为咧开创咗海派嘅风格。 咁佢有啲咩嘅传世嘅作品啊？ 花卉册啦、牡丹图等嘅。 嗯，嗱，头先你就话嗱，起于呢个赵之谦啦，海派，咁啊盛于任颐，颐就系颐和园嘅颐， 冇错。 咁任颐系点咧吓？ 讲到盛任呢个任咧，喺当时咧，我哋有讲三任嘅，就系任鸿啦、任芬啦，同埋呢个任颐啦，再加上任鸿嘅仔叫任喻，叫做四任添。 嗯， 不过以任颐嘅成就系最大嘅。 系。 任颐嘅年份就系1840-1895， 哦，都系五廿零岁吓。 系啦，佢字百年，所以好多人识任百年嘅。 嗯， 系清代杰出嘅画家。嗱，佢14岁就去到上海，原本咧系做扇庄嘅学徒嘅，后来咧得到任鸿、任芬呢两位教佢画画，进步神速，系一位早熟画家。咁尤其是咧画啲肖像画咧，好神似嘅。 嗯， 嗱，有个传说故事咯。 系。 就话佢咧，大约10岁嘅时候，有一日爸爸出咗去，啱啱咧爸爸嘅朋友咧嚟探访，咁但系老豆唔喺度，咁所以个朋友就留一留就走咗啦。到爸爸翻嚟，知道咗呢件事，就问啊呢、這个人叫咩名啊？咁但系咧阿小任贤就答唔出， 系 啊佢就随手咧攞咗张纸喺纸上边咧画咗嗰个朋友嘅样貌出嚟，佢老豆一睇即刻就咁讲啦。 原来是他， 由此可以见到他真的有绘画天分， 即一定是画得很像 一 看认得 一看就知道是谁 了。 他曾经在太平天国里面做过旗手，不过没耐就离开了，就去到上海跟随任鸿的弟弟任芬学画画，所以就靠卖画为生了。 嗯， 任颐在人物肖像、花卉等等的领域造诣很高，佢嘅人物畫咧，取材於歷史故事啦、民間傳說，形象好生動，線條好精練。花鳥畫生動，亦都有神韻嘅。 嗯，有啲咩嘅作品啊？ 嗱，有《棄之愛我圖》啦，《紫藤鴛鴦》或者《紫藤翠鳥》啦。 嗯，仲有呢啲咧，你就俾啲資料我讀出嚟嚇。 係。 祠堂碎鴨、鐘馗、孫寒衛等等。咁介绍咗任颐啦，另外喺海派嘅方面，仲有一个吴昌石又点啦吓？ 啊，吴昌石唔介绍佢唔得啦，因为咧太出名啦。 系 嗱，佢年份就1844-1927， 哇，即系年纪都好大，成83岁咯吓。 系噶，佢本来出身书香世家嘅，十岁左右就已经识作诗，同埋咧刻印即系雕刻嗰啲石印啦吓。 嗯嗯。 佢少年时候咧就啱啱咧就系太平天国之乱啦，所以要走难啦，生活好清苦。不过咧佢好刻苦学习。 嗯。 嗱，佢冇钱买纸笔，佢点做咧？ 嗯。 佢执咗啲脱咗毛嘅旧毛笔啊。 嗯、 就沾啲清水，就喺石磚上面練字。 哦， 佢冇錢買石漿，因為佢中意咧刻啊嘛，篆刻啊嘛。咁佢就喺磚瓦上面咧學習篆刻嘅。 係。 後來佢中過秀才啦，亦都被推薦咧做江蘇安東縣令，但係咧佢唔中意做官，上咗任個幾月啫，就唔做官啦。 係。 啊，就留喺上海。靠卖画为生， 咁啊得，即系以前啲人全部都系靠卖画，系咯，即系有门手艺啦，真系。 系啦，系啦，吴昌石一世人咧都好勤力练习书法同埋篆刻嘅，所以佢嘅造诣好高。由于佢喺书法篆刻上面嘅杰出成就啦，喺当时被推举为国内有影响力嘅书画篆刻学术团体呢、這个叫做西宁印社嘅社长。 嗯， 嗱，佢嘅书法。无论是唐楷、汉帝、算咒、金石等等无不精通的。他最擅长就是石鼓文。那 什么叫石鼓文、 是先秦时期的石刻文字来的。因为那些黑石的石墩或者那石头外形好像个鼓而叫做石鼓文。 哦、 他30多岁学画就精于花卉亦都能够画山水和人物。他最喜欢画什么呢画梅花。 哦 其次咧就系松、石、竹、兰、葡萄、紫藤、荷花、牡丹等等嘅。 哇，喂，咁佢嘅画风系点啦吓？ 吴昌石融合咗沈周啦、陈淳、徐渭、八大山人、石涂、扬州八怪等呢啲名画家嘅长处，就结合咗自己嘅书法、篆刻嘅造诣，就创造咗一种雄健烂漫嘅风格。 系。 由于佢诗书画印四样嘢咧都精通啊。所以被誉为海派最杰出的大家。 嗯，所以他的作品都很多，包括了四季、红梅、牡丹、水仙、荷花等等。 我讲完另外一两个作品，譬如梅花蒲草图、桃宴酒坛图，还有很多很多的。 嗯， 这些都是他匠心独运的精妙佳作来的。 是。 吴昌石对近代画坛的影响真的很大。大画家好出名嘅，譬如齐白石啊、潘天寿咧，对佢都非常敬佩嘅。 嗯，咁呢个海派仲有冇啲咩嘅著名嘅人物啦？吓， 仲有一个好出名嘅叫虚谷。 虚谷好似和尚名咁喎。 你估啱啊，其实嗱，佢嘅年份就1824到1896，都有72岁嘅噃。 系系。 佢一个咧好有传奇色彩嘅画家嚟嘅，原本姓朱啦，曾经做过咧清朝嘅参将啊。是对抗太平天国军的，但是后来突然有所感触，就遁入空门做和尚了。 哦， 他的法号就是叫虚谷了。 是、 啊、他做和尚很特别的，他不吃斋亦都不礼佛。 那为什么会做和尚 啊，他亦都以前对抗过太平天国，现在就暗助太平军的。他擅长画人物照像、花鸟蔬果和山水，虽然是出家人，但是呢他都是靠卖画为生的。 其实即以前的人都很喜欢画，你要有市场才得的嘛，是不是？ 是 啊。 很多人呢喜欢他的画，向他求画了。他来往于扬州、苏州、上海等地，每去到一个地方呢就很勤力地画画， 是 一直画，画到很累了才停止不画。 那他画画的特色是什么呢？ 他的作品在用笔上很有特色的。他呢善于用一些干枯的笔的偏锋，偏锋就是侧起支笔来画。作品表面看来呢好像很自乱的、很拙劣的。但是呢就展现出奇风冷峭，即是峭壁、等等。重秀俊雅，生动超逸的风格。他就是晚清时期在绘画上别有风格的一个画家。现存的作品有《琵琶图》、《紫藤金鱼》、《重学延年图》等的。 嗯，哇，即是经过崔博士介绍下，起码我们都略知一二，在不同朝代的一些画家、画风等等。好了，来到我们的汤水的部分，是不是又是护眼睛的呢？ 仍然是护眼的。 嗯， 今天介绍一条叫《杞谷地王汤》， 是 一人量的。 嗱，個材料咧有熟地黃咧，即熟地24克，山魚肉同埋淮山各12克，仲有摘蝨、丹皮、雲苓、杞子同埋菊花各9克。再講一次啦，熟地24克，山魚肉、淮山各12克，摘蝨、丹皮、雲苓、杞子同埋菊花各9克。 咁點樣整咧？嗬？ 嗱，將啲材料略略洗淨啦，用清水5碗，猛火煲滾咗先，收慢個火，煲多個半鐘頭到。煲成最後一碗左右，咁一路煲咧，一路咧用筷子攪一攪佢、避免咧嗰啲熟地啊，尤其是黏住個煲底啊，煲燙咗。 即係嗱，5碗就變為1碗啦嚇，煲到。 係。 嗯，咁、那個功效去邊啊？ 嗱，呢條方咧就係六味地黃丸再加杞子同埋菊花組成。其實大家如果唔想煲嘅話咧，仲有一個方法，就可以咧就譬如話揾你嘅醫師幫你咧製丸啦，打定。甚至再簡單啲咧，就去有得買嘅，買成藥杞谷地黃丸啊。嗱，佢功效咧就滋腎養肝明目嘅，咁咧就可以咧對眼睛作長期嘅調理。尤其是咧你睇嘢都朦朦查查啦，眼睛咧成日都會覺得乾啊，係有一定嘅幫助嘅。 係好，咁啊繼續咧就係呢個小貼士啦。咁其實咧就係喺咁多集。崔博士在中醫的角度講點樣護眼的一個總結嚇，咁啊上個星期咧就總結咗啲嘅啦，而家都再繼續啦嚇。 係啦，我哋記得上個星期咧已經提過骨之精為童子啊。童子就童神啦，其實咧包括咧好多部分嘅，包括個瞳孔同埋瞳孔後邊嘅眼內嘅組織，譬如話晶狀體啊、玻璃體啊、脈絡膜啊、視網膜啊、視神經等等，中醫咧就叫做神水、神膏或者視衣。就是眼睛能够产生事物功能的最重要部分 了。 我们呢就说骨之精为童子，跟肾就很有关系，因为肾除了主骨之外呢亦都主水。而童肾呢又称为水轮。中医学认为肾精，肾的精华有先天之精后天之精。如果要充盈呢才能够令到眼部的各个组织，特别是瞳仁他们的生理活动呢有足夠的物質基礎的，否則就很容易引發各種的眼疾，包括先天性和慢性的眼病。假如腎精虧虛，有兩種情況，一種叫腎陰虛，這些會怎樣呢？就腰膝酸軟、煩熱盜汗、口乾咽燥、眼目乾涩或者乾澀、頭暈耳鳴、頭痛目圓等等症狀，就好似咧嗰啲女性去到更年期嘅時候咧，大部分都會有呢啲類似嘅症狀啦。 係 嗱，另外一種咧，腎陽虛、腎陰虛咧就會熱啦，腎陽虛咧就怕凍嘅，形寒肢冷嘅，即係絲絲縮縮，又唔夠氣咧，好容易出自汗啊，唔夠氣拉住啲汗啊嘛，又好容易攰嘅，咁啊腰膝酸軟啦，睇嘢又唔清楚等等嘅。 咁喺治療方面有咩方法咧？ 中醫都係按辨證論治嘅原則啦。如果你係腎陰虛嘅，咁梗係咧滋陰補腎啦。中醫學又認為咧肝腎同源，所以治療嘅時候時時咧係滋補肝腎嘅。我哋今日介紹嗰個咧杞谷地黃丸咧就有呢啲咁嘅功效啦。而屬於腎陽虛嗰啲人咧就要温補腎陽啦。不過具體的方法都是要中醫通過辨證論治來施行的。 好，那麻煩了崔博士。那下個禮拜會講什麼 呢？就到端午節了。我們嘗試找一些跟端午節有關的畫作啊，還有一些養生的方法跟大家探討一下的。 好啊，嗱，端午節都是說即是毒啊。 有5毒是啦。 是啦，那我們怎樣可以除去這些毒而養生呢？那大家下個禮拜要留意了。唔该晒，崔博士，下星期二见吓，拜拜。 拜拜。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花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脸迎，谁知他内心苦闷。夜生活。转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8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曾经发生建造工程问题的屯马线红磡站新月台早过屯马线全线启用前一个星期，即是今个月20号启用。港铁表示完成了法定审批和检查车站安全，有运输研究学者亦都认为结构应该安全。至于乘客转车，到时就要穿过车站大堂，一就听听他们的意见。 本港日前就是有一名17岁少女确诊英国变种病毒，她的妈妈和姐姐都是先后确诊的。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的风险究竟有多大呢？还有就是说怎样才可以防止新一波疫情的爆发呢？外防输入方面又是否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事可以做到呢？一阵间会请来专家和大家讲下。 不少有敏感史或者打了第一针疫苗之后曾经出现过敏反应的市民，他们究竟可不可以打第二剂呢？除了精神小科医生，亦都可能会被转介到医管局辖下疫苗过敏安全诊所。